当银日的两军阵，我立下旗鼓圣上恩典，封孩儿平西侯，归朕在边关是君王，祭祖还乡母子们相见，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，谁知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，杨一死而我负了死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妻往日的娇颜，杨小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杨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。到金堂，我的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尊重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看我旗开得胜早把攻坚，你看我锦衣贵斗彩辉煌，赐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，你愿在左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战刀西凉踏边，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，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呀， 周令刚的演唱。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侯俊芳，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 安知今